一回。 眼睛在

匆匆忙忙的步伐，我傻啦啦，你说啊啦啦，倾盆大雨染了是你的头发，海阔大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么大，一朵云嘟嘟不下，时光滴滴答答答答，痴痴长大。窗外的风景不停变化，谁能抓住它？生命为何充满这么多无聊的黄瓜？空虚寂寞，连着你我他，我傻啦啦，你说啊啦啦啊啊，倾盆大雨染泪是你的头发，爱过的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么。